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周吉敏的散文《留与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奈温存》，寻访齐君笔下的故乡。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改编的戏剧故事。 从1月2号到5号，我们的节目中通过一组文章回忆了去年12月14日去世的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的主角还是一位台湾作家，他的笔名是齐君。齐君本名潘锡珍，1917年7月24日出生，浙江温州瓯海人，1949年5月去台湾，2006年6月7号在台湾辞世，享年90岁。齐君的创作文类丰富，包括散文、论述、小说、儿童文学、翻译、词论等。上世纪50年代以小说创作为主，其中《橘子红了》在2001年改编为电视剧。上世纪60年代后改以创作散文，内容尤以怀乡散文见长。齐君笔耕文坛50年，先后出版了《烟愁》《水是故乡甜》《桂花雨》《钱塘江畔》《青灯有味似儿时》，留与他年说梦痕，千年怀人月在风，一袭青山万缕情，齐君记小读者等50多部小说、散文集及儿童文学作品，不少作品被译成英、韩、日等多国语言，桂花雨、春酒、记、下雨天真好、金盒子等10多篇文章入选课本。2017年是齐君诞辰100周年，12月14号到17号，齐君的故乡温州瓯海举办了第二届齐君散文奖颁奖典礼，成立齐君文化研究会，齐君百年纪念集出版发行，两岸散文论坛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齐君的作品《烟愁》被后记《留与他年说梦痕》中的一段文字打动，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割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齐君的丈夫李唐基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起齐君在临终的病榻上常常于梦中语：我要回故乡温州。周吉敏也是浙江人，在桂花飞雨、橘子压枝的季节，周吉敏访问齐君的家乡，写下了《留与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奈温存》，寻访齐君笔下的故乡，让我们一起通过欣赏这篇文章了解齐君的身世与创作。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齐君已出版的50多种著作的作者简介里写着，浙江永嘉渠西乡人，或者是浙江永嘉人。这句简单的话里藏着齐君的身世。永嘉是温州旧称，渠西是齐君童年生活的地方。 而齐军出生于泽雅庙后潘氏的祖籍地。除了作者简介，齐军的笔下也从未出现过泽雅庙后四个字，也未言及自己的身世。直到1998年82岁的齐军在台湾出版《永世有情人》的代序《贺祝大妈妈您在天堂里生日快乐》一文中第一次透露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写至此，我忍不住要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吐露一件心事。数十年来，我笔下的母亲其实是对我天高地厚之爱的伯母。我一岁丧父，四岁丧母，生母奄奄一息中把哥哥和我这两个苦命的孤儿托付给伯母，是伯母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兄妹长大。我想着，如果不是自己内心的认定和感恩，谁会将心事隐藏如此之久？手中那支写尽故乡的笔从不拐弯抹角透露半点口风，直到白发苍苍才说出实情。细读齐军的作品，祖居如雪泥红爪，还是隐约可见。我自幼生活在渠西乡，一年里总有一两次到山里去做客，族中的长辈们都把我当贵宾款待。在山里做客，最快乐与兴奋的事就是跟着大人们去看作纸。这是齐军作品里唯一有关出生地泽雅的文字。泽雅位于温州的西部大山中，最迟于明朝开始至上世纪90年代期间，山中200多个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以手工做竹纸营生，纸叫平纸，最盛时纸农达到10万多人，素有纸山之称。山中寂静，竹子还在生长，涧水还未止息，四处散落的水队、纸槽、烟塘等造纸作坊散发着浓重的远古遗址的气息，偶见几个还在操持古法做纸的乡人，仿佛是中国造纸古文明在这一方山水间做长时间的延宕后不忍离去的背影，让人心生力不从心的无奈。庙后在泽雅的北境，海拔500多米，这在浙东南是高山之巅的人居地了。青山合围而寄居的清气全部倾倒于这个小小的村子，掩映在竹林中的某某农家乐、某某民宿和某某山庄是村口那块巨石上齐军故里四个字的衍生品。起于清平之末的秋风迎面而来，南瓜、番薯、冬瓜、茄子、笋干、刀豆干沿路摆出了村庄古老的味道。此时耳机响起齐军的声音，水果蔬菜是家乡甜，鸡鸭鱼肉是家乡鲜。清灵灵的水声从万丛青竹的根部奔涌出来，裹挟了人，脚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去了。自然依旧包围着我们，人类文明对于自然就像一人置身于大海。眼前是一条大溪，大山如帷幕被推向两边，乱石滚滚，水流在石缝里穿行，一切保留着当初洪流切开山谷时的样子，仿佛洪水前几日刚退去。庙后溪发源于海拔900多米的齐云山路，村舍沿溪涧两岸的山势呈带状部落，溪上有漫水桥，桥下有布水店铺，互通两岸。潘氏从明代避乱迁至此高山峡谷中，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潘氏宗谱记载，庙后潘氏自东家潘桥迁往23都庙后，此地处万山之中，跨三县之界，两山排闼，一水横门，水口则山峦环抱，形若龟龙，十尺森罗状若虎豹，一下水际重叠瀑布千层，形势险峻，原则未攀鸟游精度，至其地者之重交叠缩，不得骤登，具有羊肠曲径绕山而行，数者谓其中必有闲人为思地光。齐军的祖屋居于溪谷左岸的山腰上，一座有门台的5间2层民房。村人说，原来房屋两边各有厢房3间，房前有罩壁，主体建筑在20世纪50年代毁于火灾，现存的砖瓦房为后建，门台还是旧宅遗物。齐军出生于此。齐军在2001年接受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廖玉慧的访谈说道， 我出生时父亲出外经商，一直没回来，我妈妈认为我不祥，就把我丢在地上，是大伯母把我抱起来的。其实从那时起，她就是我妈妈了。我眼底的庙后，旧日造纸的景况已经踪迹难觅，祖屋里也无郭香晚轿、人丁兴旺的迹象。小歇山顶的门台斑斑驳驳，杂草萋萋，经历了火炼的荒凉，何尝不是另一种丰富呢？在潘世宗祠边有一棵奇树，七迹树，一棵七百年树龄的南方红豆杉上寄生着杨、榆、桂、松、七、枫等不同的树，生命的际遇何等玄妙，诚如当年襁褓中的小春在生母逝去后依附于伯父伯母这棵大树。我的内心是与齐君的文字同频共振的，文中书写依着齐君的笔触，称养育齐君的伯父伯母为齐君的父亲和齐君的母亲。一百年后的今天，生命的流动又做何种城市呢？后山一个小山包上，齐君的父亲潘建宗当时为父亲山乡的孩子接受免费教育而创办的庙后小学，今已改建为齐君纪念馆。在齐君主体展厅的右侧是我司故人潘建宗生平事迹展示厅。齐君从母胎出来第一口呼吸的是泽雅庙后的空气，领受人世的第一缕光是泽雅庙后的天光。即使齐君不说自己的身世，他笔下的文字也会开口说话，故土的青山绿水也会认出他来。 即使齐君不说自己的身世，他笔下的文字也会开口说话，故土的青山绿水也会认出他来。齐君在《故乡》一文的开头就写道，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昨夜梦回又飞归故里。空间的隔绝，时代的断裂，故乡的一切成了齐君精神的原乡，那是一个人的底气，齐君借助文字让他慢慢地释放出来，又慢慢地凝聚，赋予他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构另一个家园的力量。家乡味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生活上尽管早已适应，但心情上又何曾忘怀于故乡的一事一物。写阿荣伯开头写道，直到现在，他那慈爱恳切而坚定的音容，常常是我寂寞时的安慰，困难中的启示。齐君近50年的写作时光里，几乎写尽了故乡人和事，相思驱动回忆，点点滴滴的写，一步一步逆流而上，亲近故乡。也正是这样的书写，让齐君在台湾获得了认同感，继而再次获得生活的定力。齐君在一些文章里常常用一陈述句来指认自己的故乡，我的故乡是浙江永嘉县的渠西乡。渠西又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渠西与泽雅一山之隔，是一个山区与平原接壤点上的小镇，最迟在晋时已有闻名的聚落。谢灵运曾有诗过渠西山泛僧，山在渠西的西南西北面，山的后面还是山，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就居住着世世代代以手工作纸营生的泽雅纸农。旧日纸农翻山越岭，跳着平纸到渠西街上销售，明朝朝廷在渠西还设有纸局。渠西的东南东北面是广阔的田阳河岔，肥沃的土壤给渠西带来生活的丰泽和水运的便利，雅泽平纸就从水路走出去，到温州市区的码头装船，再运往全国各地，而运到上海16铺码头的平纸再转运到香港、新加坡、澳门等地。上海有一条路以渠西命名。齐君在纸的怀念中还写道，我们的小镇渠西乡都上了中小学地理课本，一纸上市，百业俱荣。旧日渠西是一个因纸闻名、因纸繁荣的浙南商贸名镇，而那一张手工纸从山头到乡下再到城底，而后漂洋过海，恰似齐君的生命历程，从泽雅到渠西，再到杭州、上海大城市，而后离原生地千万里之遥。 人和物的命运何其相似。齐君的亲生父母亡故后，伯父潘建宗和伯母叶梦兰这两位有着天高地厚养育之恩的父亲和母亲，给予齐君生命长成的丰厚土壤。齐君在渠西度过12年的童年生活，他说，我家的老屋建筑在乡里是最大最气派的，看戏、迎神、划龙舟，镇上丰富的民俗活动和潘宅里发生的事，成了齐君笔管里写不尽用不完的活水，流淌成一条河，一条倒淌的河，载动齐君半个世纪的乡愁。 好了，周吉敏的散文《刘禹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奈温存》，寻访齐君笔下的故乡，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周吉敏对齐君的故乡以及乡情的观察和感受，虽然隔了一层，但是可能因为有同乡之谊，我们能感受到作者与齐君的感情有诸多共鸣。作者采用了很多简短的段落，碎片式的回忆与抒情来替齐君铺展乡愁，又何尝不是在抒发自己的乡愁呢？明天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散文的第二部分。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第二天，华伦夫人带着薇薇到富兰克的父亲塞密尔牧师的幽静古老的花园去做客。克罗夫爵士趁机缠住薇薇，表白自己虽不十全十美，但从金钱方面说是个牢靠的人。薇薇努力和这个半老头子拉开一些距离，淡漠的一笑说，你说的金钱、地位、夫人，我一概心领。可是，请别见怪，我还是不能答应你，我不愿意。克罗夫并不罢休，又用戳穿华伦夫人的老底来威胁薇薇。薇薇对克罗夫的无耻非常气愤，冷笑一声说，我母亲当年太穷了，她没办法，不能不干那个行当，而你是个有钱的上流人，为了35%的利息也去干那个行当，可见你是个极常见的坏蛋。克罗夫并不气恼，反而上前拉住薇薇的手，亲爱的小姐，你记不记得纽纳女子学院的克罗夫助学金？那就是我那个当国会议员的哥哥捐助的，他开着一家工厂，年息22%，厂里600女工，工钱没一个够吃饭的，那么日子怎么过呀？问你母亲就能知道。薇薇冷冷地甩开克罗夫的手，他要拉开花园的门出去，克罗夫反而拽住他不放，他恼羞成怒，气喘吁吁，恬不知耻地凑上脸来。微微急中生智，按响了门铃。富兰克急忙跑来，举枪对准了克罗夫。克罗夫放开微微，灰溜溜地赶紧逃走了。临走，撂下一句使微微震动不已的话，在我走之前，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既然这么亲热，这句话也许有用。富兰克先生，请好好保护你这位同父的姐姐，塞米尔牧师的大女儿薇薇小姐。好，再见。薇薇带着心灵的创伤离开乡间别墅，到伦敦的傅雷泽华伦法律事务所去了。他决心不要母亲，也不要丈夫，